第97集，你今天超帅。仁义赶到六号门的时候，发现龚应贤正被一群女孩子围在中间，他宛若鹤立鸡群，整整高出了一个头。 应贤， 仁义跑了过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骗人吧，你一定是艺人。哎呀，就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嘛。 哥哥，你是宋氏传媒的新人吗？你唱歌还是演戏啊？我们会支持你的哦。 我不是。 龚应贤的眉头紧拧着，不停地往后退。他看到仁义过来，眼睛一亮，如释重负，赶紧给仁义使个眼色。仁义憋着笑过去给他解围。 哎，美女们美女们美女们，他不是明星，你别围着他了。 不是艺人干嘛戴口罩啊？而且这么帅，身材还这么好。 他真不是，他是我同事。 仁义指了指自己的衣服，一群女孩子愣了愣，然后发出此起彼伏的尖叫。 我去，消防员现在都这么帅的吗？哎呀，我要粉消防员了。 是哪个消防队的呀？我要去参观。 仁义趁机一把拉住龚应贤的手，把他从人群里拽了出来。 好了好了，你们还不去排队啊？去晚了要排很久的。 他拉起龚应贤就跑，两人一口气跑进场馆才慢了下来。仁义回头一看，龚应贤上身穿着一件米色的短款羽绒服，下身穿着牛仔裤和雪白的运动鞋，他的头发也没有用发胶固定，而是随性的散落在额前，哪怕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依然能看得出帅气逼人。仁义看呆了，他从来没见过龚应贤打扮得如此青春洋溢，就像个大学生一样，难怪那些小姑娘见了他又走不动路啊。龚应贤扯下了口罩，有些不自在地顺着仁义的目光看了看自己的衣服。 怎么了？很奇怪吗？是你让我穿休闲的衣服的，要不是因为你，我才不来这种闹哄哄脏兮兮又全是人的地方呢。 你今天超帅。 龚应贤微怔，心头顿时雀跃不已，面上却做出不以为然的样子。 是吗？ 真的超帅。当然你穿西装也帅，穿睡衣也帅，各有各的帅。 龚应贤禁不住勾唇一笑，他也很想用同样的话夸奖仁义，可有点不好意思开口，而且仅仅是帅这样浅薄的字眼，根本不足以形容仁义的外貌给予他的感觉，那种仅仅是看到就无条件喜悦的感觉。 好了，进去吧。 仁义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还在拉着龚应贤的手，尽管龚应贤戴了手套，依然能清晰感受到手掌的温度。他尴尬地松开了手，带着龚应贤往后台走去。大牌的歌手都有独立的化妆间，门关着他们看不到，余下的人就在一个敞开式的大休息室里，两人站在一个不碍事的角落里看热闹。 你看那几个人是稻草虫乐队，老牌乐队了，他们的歌很好听的。 哦， 那个好像是什么选秀出来的组合，我也不认识。哇，这些小姑娘怎么这么瘦啊？平时都吃的什么呀？ 龚应贤扫视了一圈。 那个宋旭涵呢？ 他那种大牌肯定不会这么早来的，而且来了也有独立的房间。 仁义拉开大衣的拉链，给龚应贤展示了一下内袋里的一个签名版。 不过我跟主办说好了，一会儿可以进去要个签名，给菲兰的。 不用管着他。 哎呀，他不能来已经挺可怜了。 他平时就不好好学习，马上要考试了，当然不能让他来参加这种活动。 所以要个签名鼓励他一下嘛，你也不要对他太严格了。 他爸妈不和，又常年出差不在家，如果我不管他，谁管他呢？ 仁义顿时有些心疼龚飞兰。 你们来主要做什么？ 其实最主要的工作是前期的消防预案审核，如果不合格就要根据我们的要求整改，审核完了验收。今天来一个是监督他们是不是根据要求落实了，还有就是应对突发情况，其实基本没什么事儿，所以我才让你过来玩。 整个场馆都检查过了？ 检查好几遍了，各个门也有安检，还有警察执勤巡逻。 最近发生太多事了，我有点敏感。 我明白，我也一样。上头也是有这种顾虑，所以这次的安防都是双倍的，防患于未然，但也不用过于担忧。哦，走，演唱会要开始了。我刚刚踩过点，有个特别好的位置。 仁义将龚应贤带到主舞台的侧边，那里是专门给安防和工作人员通行的，不但视野好，而且没什么人。尽管是仓促准备的演唱会，但舞台效果可一点都不打折。近距离看着那绚丽的灯光，听着那极具穿透力的音乐，令人浑身血液沸腾。仁义兴奋地跟着节拍晃起了身体。龚应贤起初有些受不了这些嘈杂的环境，但慢慢的也被音乐和身边的人感染了。他偷瞄了一下仁义，那发亮的双眼和大大的笑容令他会心一笑。 哇塞，虽然这个位置好，但要是在人群中肯定更嗨。 仁义一把拉起龚应贤的手，举在头顶摆了起来，口中也跟着唱了起来。 嗯，有点意思。 仁义扭头看向龚应贤，那张动人心魄的俊颜上闪过不断变幻的光影，给这张脸又平添几分神秘与迷离，令他呼吸急促，心脏狂跳不止。在龚应贤发现之前，仁义连忙扭过了头去，他心里的甜蜜满意忍不住说： 哼，我们现在就像在约会啊。 你说什么？ 音乐声太大，龚应贤一时没有听清。 啊，没什么。 仁义没有回答，只是开心地大笑了起来。龚应贤看着体育场里窜动着的密密麻麻的人头和挥舞着数不清的荧光棒，只觉得这么大的空间里承载着这么多的人，可独独只有身边这一个，给予他真实感，是他来到这里唯一的意义。突然他意识到，那些在台下尖叫着的人是不是对台上那唯一一人也抱持着跟他一样的想法？如果是的话，这种感情的定义似乎呼之欲出。龚应贤陷入了沉思，但仁义的对讲机却不凑巧地响起，打断了他的思绪。 说， 仁队啊，宋君涵来了，你不是要签名吗？ OK， 马上来。 仁义自然而然地拉着龚应贤的手， 走去后台。 两人来到后台，主办的负责人已经在等着他，并提醒他道： 仁队，这种大明星吧，可能脾气都有点那个，要是有怠慢你的地方，你可别往心里去啊。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了。 放心吧，谢谢了。 负责人敲了敲门，里面回了一声： 进来。 韩哥，我刚刚跟您说的仁队长来了。 仁义和龚应贤往里屋看去，休息室的一侧，几个做妆发的工作人员正在整理衣服和造型用品，另一侧靠墙摆着一个奢华到与这里格格不入的红色大沙发，沙发上坐着两个男人，一个正戴着耳机低头看书，另一个则将头枕在他的大腿上玩手机，两条大长腿折叠晃荡在扶手之外。玩手机的男人头也没回的，了一声。